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讲到了在肯尼亚的内罗毕有一家非常有名的中餐厅叫听听，它吸引了大量的当地的顾客，甚至包括了总统去光临。他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高品质的饭菜是维系维持顾客忠诚度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说你的菜出现了问题，或者说质量不能够保持一致的话呢，那么顾客呢可能会流失掉。因此呢，维持一个高品质的饭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他的一个高级厨师呢叫做 Enoch 说道。好，我们看看如何来说保持或者维系一个好的一个菜品的质量。 High quality foodconsistently serve over the decades， 比方说 high quality food consistently， 大家如果说这个 consistently 这个词表示一贯的不停的，有些难的话呢可以把它去掉也没有问题。 high quality 高品质的 food serve over the decades， 它呢用的是这个 serve 的过去分词，表示说这个食物被提供的这个食物呢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over the decades has helped， 后面出现了维系这个词，大家仔细听了 maintain maintain 表示维系维持 maintain 非常忠实的这个顾客叫 loyal customer 前面这个 loyal L-O-Y-A-L 表示忠实的，后面 customer 这个词我们学过了。同时大家想一想，我们在上一期还学过另外一个词表示顾客，大家想一想是哪个词了。哎，对了，是 P 开头的那个 patron P-A-T-R-O-N patron 这个词。他的高级的厨师说道， says Enoch a senior 厨师大家看看这个词，大家可能会用叫 cook这个词呢，表示厨师，它可以指呢职业的，也可以指家里面的爸爸妈妈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cook。但是今天我们学的是一个职业的厨师，叫 chef，chef，chef 这个词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它是 ch 的两个字母，但是不要念成我们说另外一个音，它是这个诗音chef， 因为呢它是一个法语词，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了，这个发音叫 chef。 同时呢他进一步给我们讲到呢，他的经验呢是所有的一切呢都根据顾客，或者所有的这些菜品呢包括服务呢都来自于顾客的需求如果我们做的菜他们满意的话顾客满意的话呢，他们顾客们他是指呢顾客们就会回来，不管呢他是老百姓还是总统还是大臣。所以呢他的经营理念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也呢表示说他对这个菜品的一个一贯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一切呢都为顾客服务，顾客呢是整个餐厅经营的这个中心。 My experience depends on the customer， 依靠取决depend on if I cook good food 如果我做的菜非常的好， if I cook good food they always come back 非常简单，顾客呢就会回头我们的回头客用这个 come back。 No matter 不管 if they are president or ministers 不管他们是 president 这个词我们讲了是总统还是 minister 还是大臣，所以说呢这个菜品的好坏是这个赢得顾客回头的一个关键。 好，那么同时啊，我们说这个餐饮行业它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往往呢会出现很多的竞争的对手，所以呢在现在呢面对的其他渠道的挑战呢，听听这家餐厅呢也多少呢改变了它的一个商业的策略，包括呢将其他的餐饮风格纳入到其服务当中啊，所以面对的新的局势，新的一个市场，作为一个餐厅的老板，他一定要做一定的改变哈。包括我们说，我们在平时见到了一些餐厅，有的时候呢会推出一些新的一些菜系，目的非常简单，因为呢顾客的需求有了变化，那么顾客的需求也增加了，所以呢一定要做一定的调整。好，那么面对着挑战这个词，面对用 face。啊，是指我们这个脸，但是呢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从原来这个脸的名词变成了动词 facing 啊，面对着啊 facing challenges， 后面这个挑战这个词 challenge， 如果说很多的挑战呢是 challenges， 是一个复数，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学习当中，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做某件事情时候呢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应该什么呢坚定信心，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we are very determined to face challenges， we are very determined to face challenges。 那么看一看它这个挑战呢后面来自于 from other outlets， 那么其他的一些渠道啊，其他的比如说餐厅啊以及呢外卖哈，用一个 outlets， 有的时候我们叫这个奥莱哈，叫 outlets， 奥特莱斯，但这里面呢是指那些其他餐厅的一些服务啊，一些服务的方式等等哈。 In the new era the restaurant has modified its business，改变了。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词表示改变，大家想一想，你想到改变这个词会用到的是哪个词呢？哎，是 change， 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 modify， 这两个词啊翻译成中文都是改变，但是呢这两个词表示改变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是 change 它表示一个巨大的改变，那么可能原来的模样呢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用 modify 呢它是对一个事情局部的改变，叫 modify。 好，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modify， modify 修改哈，它表示说局部的改变。 modify its business strategyBusiness strategy， 一个战略哈 ，strategy strategy strategy 和它一些 business strategy by including outside catering into its services， 融入这个词哈 ，including 包括 outside catering。catering 这个是表示服务啊，餐饮服务 catering， outside catering into its services， 看看它的价钱哈，尽量提供一个叫物美价廉的这么一个菜系，他们的目标呢是呢听听应该让顾客呢在250先令到呢300先令内吃到一顿非常美味的饭哈。那么看看肯尼亚的一个货币呢，它叫做先令哈，英文叫 KES， 肯尼亚的一个货币的单位，它的这个数量呢是250先令到300先令，那么合成美元呢大概 2.4 美元，那么换算成人民币呢应该在15-16块钱吧哈，所以说呢在15块钱左右啊能够让顾客呢吃到美味的一顿饭菜，所以说它的这个价钱呢还是非常亲民的。好，那么看看这句话是 We should be able to supply a meal in that 250 cash to 300 cash， 除了合理的价格之外呢，听听餐厅还提高其专业的水平并拥有更好的商业管理系统。Besides affordable food， 刚才我们讲到了是一个非常亲民的一个价钱，那么这个亲民啊我们用这个词 affordable， 同学们啊有的呢可能学过这个词 afford， 表示能够支付得起 afford， 但后面加一个 able 呢表示说能够支付得起 affordable food，所以说我们谈这个东西哎怎么样啊， well it's very affordable， 哎这东西呢还不贵哈，大家呢不要一想到不贵便宜用那个 cheap 这个词，因为 cheap 这个词表示说价格很便宜，但是质量呢也是相对是比较差的，但是呢 affordable 它表示说价格很便宜，就是说相对比较优惠，但是质量呢是有保障的一个词 affordable。 Tintin also aim to enhance 提升 ENHANCE enhances level of his services 服务的这么一个水平 and to have a better 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 更好的一个商业管理系统。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High quality food consistently served over the decades has helped maintain a loyal customer, says Enoch, senior chef at Tinting. My experience depends on the customer. If I cook good food, they always come back, no matter if they are president or ministers, the chef explained. Facing challenges from other outlets in the new era, the restaurant has modified its business strategy by including outside catering into its services. We should be able to supply a meal in that 250 cash to 300 cash. Besides affordable food, Tintin also aimed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services and to have better 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北京陈经纶学校的曾宝琦同学，以及呢翠微小学的夏云鹏同学，分别给我们带来中英文的朗诵。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我们将有请北京陈经纶学校的曾宝琦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他朗诵的名字呢是我的冬奥梦冰球。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曾宝琦 I'm 9 years old I'm a student in class 8 grade 4 of 陈经纶 school Today I will introduce ice hockey to youIce hockey is also called hockey in Canada and United States. As in many sports, hockey is a team sport. It is a lightning fast game, which is always exciting to watch. It is a contact team sport played on ice, usually in a rink, but sometimes on frozen lakes too.It is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 sports with players on ice surfaces. The word hockey was first used in 16th century. It came from a French word that means stick, because hockey is played with a stick. The modern game of ice hockey was developed in Canada.The first Winter Olympic Games introduced men's ice hockey in 1924 in the city of Chamonix, France. Women's ice hockey appeared 74 years later at the 1998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Nagano, Japan. The rules of the game is as follows.Two teams of six players each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One player from each team is known as the goalkeeper. Each player wears skates, ice bar, chest protector, helmets, and other protective gear. Each match lasts 1 hour,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with a 15-minute break between each period.Ice hockey players shoot the puck into the girls' net, and the team with great points win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ce hockey sport here in China,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are showing a great interest in learning to play hockey. To me, this sport is new and interesting, and I am really looking forwardto watching as many games from the upcom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as it can.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I do hope you too will cheer for China in 2022. Have a great day! 接下来是翠微小学的夏云鹏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非走不可的弯路》。 我是翠微小学五年级六班的夏云鹏，我要朗诵的是张爱玲的《非走不可的弯路》。在 在青春的路口，曾经有那么一条小路若隐若现，召唤着我。母亲拦住我，那条路走不得。我不信，母亲说，我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你还有什么不信？既然你能从那条路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想让你走弯路，但是我喜欢，而且我不怕。母亲心疼地看了我好久，然后叹口气，好吧，你这个倔强的孩子，那条路很难走，一路小心。上路后，我发现母亲的确没有骗我，那的确是一条弯路。我碰壁摔跟头，有时碰了头破血流，但我不停地走，终于走过来了。坐下来喘息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朋友，自然很年轻，正站在我当年的路口。我忍不住喊，那条路走不得。他不信，我母亲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我也是。朋友说，既然你们都可以从那条路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想让你走同样的弯路，但是我喜欢。我看了看他，看了看自己，然后笑了，一路小心。我很感激他，他让我发现自己不再年轻，已经开始扮演过来人的角色，同时患有过来人常患的拦路癖。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不摔跟头，不碰壁，不碰个头破血流，怎能练出钢筋铁骨，又怎能长大呢？张爱玲这篇散文读后让我感触很深，弯路是人生旅途中不可避免的一段路途，出生时那一声嘹亮的啼哭，便预示着我们将要面对一段充满艰辛与历练的路程。人生好比登山，虽然每个人通往山顶的路不尽相同，但都布满石子，充满泥泞。若想登上生活的巅峰，就必须走过这不平蜿蜒的曲折之路。想不碰壁，想不受伤，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成长的过程必然是不断遇见困难、解决问题的过程。没有一番彻骨寒，哪得梅花扑鼻香？而且也只有经历它，我们才懂得坚强；挑战它，我们才懂得求索。倘若没有破茧的痛苦煎熬，我们又怎能体会到成蝶后那一刻的光明与欢欣呢？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如果收音机旁的你有朗诵、配音、演讲等才艺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思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三个内容，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英文绘本故事，今天的题目是 Mouse Makes Words，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words. 今天 Jason 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单词的新故事。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Mouse Makes Words, a Phonics Reader. 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小老鼠创造了新单词。Mouse is busy. Mouse is fast grabbing letters as he runs past. 那小老鼠很忙碌，他把自己经过的这些小字母全部都收集起来了。He finds new ways to make a rhyme by switching letters every time. 哦，原来是他找到了一个能创造押韵词的新方法，就是每一次啊都更换一些字母。Find the word hat. Off goes the H. Cart in the C. Yes, now it is cat. 首先我们可以找到词 hat.Hat 就是帽子的意思，然后把字母 H 拿走，然后用小车拉着字母 C 来了。你看，现在把 H-A-T 就变成了 C-A-T。C-A-T, cat, 就是小猫的意思。所以呀，我们认识了两个押韵词了。Hat, 帽子。Cat, 小猫咪。 Find the word fan, blow away the F. Move in a V, honk,Now it is van. 好吧，找到了一个单词 fan. 那我们现在用风扇呀，把这个字母 F 吹走。实际上 ,F-A-N, fan, 就是电风扇的意思。好吧，那把字母 F 吹走了之后呢，小老鼠搬来了字母 V. 滴滴滴，现在就是一辆小货车啦。fan, 电风扇 ,van,厢式小货车。 Find the word net. Scoop up the N. Push in a P. Ok, now it is pet. 那我们现在找到了单词 net. Net 就是网的意思。现在我们用网把字母 N 捞起来，然后把字母 P 推过来。我们看到了，现在就是一个新单词 P-E-T. Pet. Pet. 就是小宠物的意思，所以我们又学会了两个押韵词 net 网 pet 小宠物。 Find the word ten, take away the T, hole in an H, clock, now it is hen. 那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单词 ten, 数字十，然后呢把字母 T 用大吊车叼走，然后呢我们又把字母 H 拖了过来。 Clock, 咕咕咕咕。Now it is hen. 现在这就是一个新单词了。Hen, 母鸡的意思。所以 ten, 十 ,hen, 母鸡。 Find the word week, wheel away the W. Along comes a P. Oink, now it is pig. 现在我们找到了单词 week.假发的意思，然后呢把字母 W 划走，它底下有一个滑轮，对吧，然后把字母 P 搬过来，然后 oink,现在是 pig, 是一头猪的意思。 Find the word pin, pop goes the P, carry in a W, wow, now it is win. 那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词 pinPin 就是大头针儿，那我们现在把字母 P 这个气球用大头针扎破，啪，P 就没有了，然后搬来字母 W, 你看现在就是一个新的单词 win, 赢的意思，对吧。 Find the word mop, wash away the M, spin in a T, we, now it is top. 那我们找到了单词 mop, 拖把拖地的意思，wash away the M, 把字母 M 给擦掉，然后转来了字母 T, 你看现在就是 top. Find the word pot, dig up the P, roll in the C, good night, now it is caught. 那现在呢我们找来了单词 pot, pot 就是我们说的锅或者是盆的意思， dig up the P, 把字母 P 撬开撬走，Roll in the C, 把字母 C 拉过来。那晚安了，现在就是一个简易的小床。 Find the word cup, wave goodbye to C, in runs a P, off, now it is pop. 我们找到了单词 cup, 杯子，我们向字母 C 说拜拜，然后跑过来字母 P, 那我们就拼成了一个新的词 pup, 就是小狗的意思。 Find the word bug, shoo away the bee. Here comes an H. Hooray! Now it is hug. 那我们找到了单词 bug. Bug 就是虫子的意思。Shoo away, 快跑开，快走开，字母 B. 然后来了字母 H.